五课，牛肉面真好吃。对话一， 很多人都说台湾有不少有名的小吃。 是啊，牛肉面、小笼包、臭豆腐都很好吃。 你最喜欢吃什么？ 牛肉面，牛肉好吃，汤也好喝。 这么好吃，我很想吃。 我知道一家有名的牛肉面店，我们一起去吃，怎么样？ 太好了。 我们明天去，一定要点大碗的。